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方外寺，天下作诗。 天气晴朗，薄云如絮，大片的日光倾盆而下，落在林间地头如阴蔽草间。放眼望去，绵延的山间繁花似锦，端是无限风光。两侧山路宽阔平坦，石阶俨然，不少负妾夜喜的行路散修，或流连风景，或匆匆而过。他们大多修为低微，遇物尚且不能，乍一看和凡俗之人也无甚差别。小商小贩们闻讯赶来，各自支起小小的摊位，三五一群，有叫卖的，也有想来碰运气收一两件仙器的，鼓噪不休。臆想中修行圣地的仙鹤、琼音、转香与枯悬幽色，此地一概没有，反倒像个人间集市。 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绝品仙器仅此一家。 哎，小哥，你这袍子怎么卖了？ 18岁的年妃尚不知他日后会改名年明明，开宗立派，长成一个低头看不见自己脚的胖修士。彼时他身材瘦小，貌不惊人，穿一身粗布麻衣的短打，背着寒酸的行囊，抬眼望向漫长的山路，又低头抹了一把热汗。少年仿佛是个惯常谄媚讨好的小叫花，对谁都笑脸相迎，油嘴滑舌，眉宇间却隐隐藏着一把少年式的戾气与坚韧。那股劲儿只有少年人才有，想必是因为幼时吃过苦，饿出了一颗能吞天噬地的野心，城府又未成，堪堪显露在脸上。年妃本来生于富贵人家，无奈亲爹是个败家子，那时民间求仙问道之风愈演愈烈，大有疯魔的意思，无数痴迷于此道者文不成武不就，地不耕步不知，前赴后继的出家修行。年妃那遭瘟的破爹是其中走火入魔比较厉害的，因太过痴迷，竟抛下孤儿寡母，自己浪迹天涯去了。他倒是浪得无拘无束，好不潇洒。小儿子年妃却刚出襁褓，母亲又柔弱，全无主意，家产理所当然的成了一块肥肉，三下五除二便被人瓜分一空。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家徒四壁，只剩下先爹留下的一摞修真典籍。年妃有记忆以来没吃过饱饭，没穿过棉衣，母亲每日替人缝补衣物为生，因略有姿色，常常被村里的登徒子欺负，被欺负了也没地方说理，只好躲起来偷偷哭。本当盛年的脸上渐渐染上了青黄的悲苦之色，怎么办呢？没有田，没有地，没钱送幼子进学习武，那便也子承父业修仙吧。 儿啊，你要好好读你爹留下的典籍，好好修行，将来呼风唤雨，咱们家就能享福了。娘这辈子没别的指望，都靠你了。 母亲一开口必然是这话，她颠来倒去的念叨了15年，临死还不依不饶，拼了最后一口气， 你好好的修行，将来 生字未曾落地，他自己就先儿子一步飞升西方了。修行二字对于年妃来说，就像是一根与他同生共死的荆棘，有生以来就缠在他身上，与他骨肉一起长，与他密不可分，时时刻刻让他痛苦不堪，却又永远无法解脱。草席一卷葬了母，他被迫走上了这条让他憎恨又命中注定似的歧路。 然而天下仙门林立，十之八九都是骗子，真正的仙门寥寥，个个敝帚自珍，断然不会从外面随便捡弟子。年妃其貌不扬，资质平平，眉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转，哪有机缘入仙门？无数次被拒之门外，又让骗子骗光了最后一点盘缠，而今足下堂是他最后的希望。足下堂是他在一个小酒馆里听到的，那天下了大雨，年妃两袖空空，没钱进酒馆，只好蜷缩在酒馆里屋檐下躲雨。馆子里有个讨生活卖艺的说书人，说有四圣联合方外大能，在太行附近移山平谷开足下堂，给天下散修一个容身之处。酒馆中从跑堂到客人全都听得心驰神往，甚至忘了将他这乞儿赶走。年妃走过千山万水，艰难地四处搜寻足下堂的消息，零零碎碎地拼凑在一起，无数次地怀疑自己是疯了，连路上听来的只言片语也当真，又无数次义无反顾地继续往更疯的路途上走去。足足找了两年，从不曾款待过他的命运终于眷顾了他，年妃没有疯，他终于找到了足下堂。眼下正是足下堂会试的时节，年妃没日没夜的赶路，已经三天没有合眼，才算堪堪赶上。此时他身无分文，饥寒交迫，被灿烂的日头晒得头昏眼花，着实是孤注一掷，穷途末路了。幸亏足下堂终于近在咫尺，年妃心跳如鼓，狂奔到了会试点。负责登记的接引弟子正低头写着什么，并未抬头看他。旁边有个穿旧长衫的书生正翻看足下堂招募的散修名单，不知是不是也是来报名的散修。年妃深吸一口气，走上前去。 我来报名。 接引弟子的神识沉在书中，没听见。年妃火热的心一下子凉在半空，从未有人正眼瞧过他，因此他怕极了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。一时间，所有受过的辱、遭过的拒绝全都涌上心头，他几乎有些站不稳，双手垂在身侧，不住地颤抖。年妃明知道一声没听见，再叫一声便是，心里却不由得浮起心魔似的一串念头。 足下堂也会这样吗？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，实际却像那些门派一样冷冷地对我关上门，也会让我无功而返吗？ 这时旁边那位书生却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只见那书生眉目清俊，神色安宁，冲他展颜一笑。得他一笑，年妃颤抖不息的双手莫名平静了下来，他堆出一个惯常的讨好笑容，声音大了些。 这位道友请了，我是来报名的。 对不住小兄弟，方才神识在案头没听见，你是来报名的？ 接引弟子终于被他惊动，连忙拱手回答。年妃心里升起细微的希望，又偷偷打眼看了旁边的书生一眼，疑心自己插了队。那人真是好看，双目宛如平湖，一点不甚逼人的光亮含在其中，恰似两点月色，正与年妃的目光撞在一起。书生微微一笑，抬手示意他先请。年妃的耳根一下红了，后脊几乎窜起一层薄汗。接引弟子请他写下自己名姓，又给了他一块木牌。 请问道友是因为什么而入道的？ 年妃没听懂，嗫嚅道： 啊，什么？ 散修大多是野路子，有些纯属自己瞎练，连师傅也没有，不知自己因何入道也不稀奇。那接引弟子见他面色茫然，便没再追问，话音一转： 这些年慕足下堂之名而来的道友太多，我等力有不逮，这才有会试一说，还望年道友见谅。按规矩，上会试台前可否先请年道友回答几个问题？敢问道友因何走上修行之路？大道三千，道友想走哪一条哪一程，又要去往何方？ 你是谁？你从何而来？往何处而去？凡人不管思量深浅，心性好歹，总归有条答案。唯有年妃听了，竟呆呆地站在三尺方桌之前，瞠目结舌，口不能言。他浑浑噩噩18年，像一只馊水浇灌下苟延残喘长大的树苗，苦难与母亲那温柔而漫长的侵蚀是束缚他的藤。他花了18年，不断挣脱又不断失败，终于被禁锢到求仙问道这一条无望而孤独的路途上，被看不见的手强按着脖子低下头去，头昏眼花地来到此间。年妃憎恨着抛妻弃子的父亲，却又被迫走上同一条路。不然干什么去呢？他想不出来，一想这些事儿就喘不上气来。接引弟子见他久不言语，诧异地抬头看着他。 年道友。 年妃艰难地吐出一个字。 我。 旁边那位俊俏的书生也看向他，四周人声鼎沸，唯独年妃眼前是一片难堪的沉寂。这时，那书生放下手中的小册子，轻声道： 问得突然，一时说不上来也是有的。 是。 接引弟子恭恭敬敬地低头，然后指着不远处的一处小高台对年妃说： 那便是会试台，请道友拿好名牌等人叫就是。 如果年妃没有那么魂不守舍，他大概会发现那名接引弟子值的是晚辈礼。会试台中正有两人在较量，都是手执长剑，各是一套剑法，虽无大能们呼风唤雨的威风，每次出剑依然小范围搅动着周遭五行之力，时而蹭出一层小火花，时而震动脚下土地，好不热闹。年妃吃了一惊，他长到这把年纪，只读过他那败家爹留下的经书，钻研了许多年，倒背如流，也没瞧出那玩意儿和王八念经有什么分别，既没有人教过他何为真元，也没人教过他如何使剑。那接引人还好心安慰了他一句： 这几日会试快结束了，人少，马上就到你，晚来的弟子能打得多呀。 年妃原地坐立不安起来，几乎想翻身逃跑，脚跟却死死地钉在地上，木然地望向会试台边，连之前的两位如何结束的都不知道。突然，会试台后面的大石头上闪起荧光，年妃两字赫然在上。年妃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上会试台的，他的对手是一个少见的剑修，身材高大，面貌阴沉。剑修终日与冷铁为伴，大多数沉默寡言，面无表情地朝年妃一抱拳，那剑修也不客套： 请。 登上会试台的那一刹那，年妃恍然大悟，他父亲求仙问道是一场骗局，他从小读到大的经书和那骗光了他盘缠的野鸡门派一样，连旁门左道都算不上，都只是凡人们胡编乱造的臆想。年家三口两代人原来都活在这个臆想中。同他交手的虽也不过是个刚入门的剑修，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年妃砸下了会试台。年妃的草鞋带崩断飞了出去，他趴在地上泥蹭了满嘴，胸口被对方剑鞘戳过的地方好似漏了个窟窿，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。和他交手的剑修吃了一惊，脱口问道： 你是凡人吗？ 年妃说不出话来，他仿佛听见周遭响起无数窃窃私语。 哎， 他是个凡人，来这里干什么？ 足下堂，广州天下散修，虽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可是凡人没有脚啊！ 可笑，太可笑了， 就是。 六月天说变脸就变脸，一阵风掀起遥远的雨云，转眼就漫过山头。小贩们三下五除二收起自己的东西，争相跑开了。会试台上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怀揣着梦，想要绝云气，上青天，呼风唤雨。唯有年飞独自昏昏噩噩地爬起来，踉跄几步，坐倒在一棵大树下，觉得自己一生都是笑话。雷声从山那边传来，豆大的雨点轰然落下，很快打湿了他勉强遮体的破衣烂衫。年飞饿了三天的肠胃好像要烧起来似的。忽然，一个小贩跑得太快，掉了一块烧饼。年飞哆哆嗦嗦地伸手去够，刚咬一口，便被几个匆匆跑过的少年撞掉了。他眼睁睁地看着烧饼滚到泥水里，奔波忙碌的心弦陡然崩断。他想， 为什么要活着？ 大雨把凡人的血泪化在其中，落花流水地往山下奔流而去。没有人知道年飞是哪棵葱，那个18岁的小子独自一人嚎啕大哭起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